我，是我犯错吗？都讲反而是错，非非不停话我，你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。曾经可乐我为何，但话这样傻，请你不要随便胡乱评论我，非自由，非自由。令你着了火，偏偏不明白我，仿佛表情做错，扮信着了魔，通通不原谅我。如果说话这样奇，故事太卖力，不要管那是非，胡乱来做戏，看笑语满天飞，是世事他不想太快，东方天天清新大众一周的心态，事实大家思想太坏，非非不周不再上街，清高的姿态，事实是他不太愉快，假装天天新款摇摆，高深的一派，但愿问他可否了解。曾经我问我为何，答话这样傻，请你不要随便胡乱评论我，非自由，非自由，完全非自由，完全非自 喜欢依然是你。